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31章，地下妖阁。江瑶看了看手中字条上的地址，又抬头瞥了眼前面店门口那块大大的闪耀人间夜总会招牌，心中简直有一万只乌鸦飞过。暧昧的霓虹灯光照着迷茫的夜色，带着兴奋与略微醉色的男男女女在这间豪华气派的大楼内进进出出，而相比之下，处在门口犹豫不决的江瑶倒成了显眼的异类，不断被各式各样的目光打量着。只要你能在一天之内去这个地方借到我指定的那件东西，我就带你去找回周文海的残魂。江瑶想起饕餮递给自己字条时那副不怀好意的样子，基本确定自己算是掉坑里了。而且虽然字条上要他去的地方明明叫宝岩阁，可地址却是这家闪耀人间夜总会的。江瑶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被耍了，难不成宝岩阁是这家夜总会的别称？可是那件东西真可能在这种地方吗？江瑶暗自腹诽着，在夜总会门口踌躇着要不要进去，而这时他却听到一声娇媚的女声从身边突然响起。 哟，这位小帅哥好面生啊，第一次来吗？怎么不进来坐坐呀？ 一阵粉黛香风扑面而来，江瑶抬头一看，却见两位妖娆的美女正娇滴滴地站在面前，对她媚眼如波。 不，我…… 江瑶回避着对方那炙热的眼神，脸颊不由微微发烫，有些不好意思地别过头。而这样的反应似乎早就在这两位美女的预料之内，只见两人迅速对视了一眼，随即一人一只胳膊揽上了江瑶，还没等江瑶有所反应，便不由分说地被拐进了夜总会大门。 哎，等等，哎，等等，那个，其实我是来找 乐子玩的嘛。我懂，今晚呀，姐妹们一定会让你乐不思蜀。 一位美女说着，不动声色地对大堂内的一位侍从使了个眼色，后者立马心领神会，连忙开始招呼人送江瑶去包厢。 等会儿啊，姐姐先给你开瓶酒，接接风。咱们喝喝酒，跳跳舞，玩个通宵怎么样？ 美女们笑盈盈地说道，目光却偷偷打探着江瑶那姑且算是人模狗样的外表，盘算着她口袋中银子的斤两。而江瑶虽然对这种声色场所不太熟，但也自知这样下去要坏事，于是连忙陪着笑脸，硬是在左拥右抱中刹住了脚。 姐姐啊，实不相瞒，我可是失业中，真没钱。 江瑶装出一副无奈的样子，看着对面逐渐拉下的笑脸说道， 我来这儿是找一个宝岩阁的地方，你们知道在哪儿吗？ 哼，还宝岩阁，当这里是大学学校呢？ 美女睥睨地飞了一个白眼，翻脸简直比翻书还快。 穷鬼还来这里搞什么？快滚吧！ 说着，两位美女玉手一挥，几个凶神恶煞的保镖便立即围了上来。江瑶自知没法再谈下去，便也只能先行离开，再想办法打听消息。然而，正当他准备走出大门时，眼角似乎瞥到一个眼熟的人影从角落的货梯 款款而出。定睛一看，却发现那人影竟然还是不久前才见过的，曾经跟踪了自己几条街的美女妖白雉。 你 江瑶目瞪口呆地盯着那个抱着一袋子东西蹦蹦跳跳地走出货梯的高挑女孩，而后者也终于发现了被保安围簇的江瑶，脸上先是一惊，随后便开始迅速泛红。 不，你别误会，我不是在这里工作的。 白芷慌忙地解释着，随后又像是反应了过来，看着江瑶的眼神似乎又多了层复杂的神色。 话说回来，你怎么会来这里啊？ 我 看来是有些误会呢。还没等江瑶开口，一个陌生的男声忽然响起，只见保安中慢慢走出一个挂着大堂经理名牌的西装男子，而江瑶一眼便看出了这家伙可是个非人类。这位小哥是我的客人，我来安排吧。西装男子扬手驱散了保安，随后便对着江瑶微微一点头，示意着他跟着自己。而江瑶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如此情况下也只能硬着头皮跟着男子走入角落的货梯。至于白雉，则是在边上低头轻抚着左耳的耳钉，似乎纠结了一会儿，但最后还是转身返回了货梯，站在了江瑶身边。叮的一声，货梯大门缓缓关闭，江瑶感到电梯开始慢慢下降，而此时那名西装革履的大堂经理终于再次开了口：你应该是第一次来宝盈阁吧，要知道一般的熟客可不会走正门的。 嗯，我是被介绍过来的。 江瑶小心地点点头，心中不无疑虑。 话说这宝盈阁到底是个什么地方？ 呵呵，很快啊你就会知道了。西装男子看着江瑶谨慎的表情，嘴角微微一笑，随后又将视线移向了一旁抱着袋子闷声不响的白雉，温和地说道：要的东西都弄到了。 嗯，差不多吧，多亏阁主帮忙。 白雉低着头，似乎不敢看身边的江瑶。哈哈，既然已经搞定了，那怎么又回来了？西装男子笑着看着白雉问道。 这个， 白雉支吾着，偷偷瞥了眼江瑶，但又很快躲开了视线。 我突然想起来，好像还漏了点东西没买。 是吗？呵呵呵。西装男子心中了然似的笑了笑，也就不再追问。又是叮的一声，漫长的电梯终于走到了终点。而当电梯门开启之时，江瑶只觉眼前晨光一闪，他下意识地别过头，待他适应光线再次看向前方时，却赫然发现呈现在他眼前的竟是暮色夕阳，九曲碧水，全然不似预想中的地下空间。只见碧水湖光之上，一条古典的九曲回廊横跨其中，廊边盏盏莲灯伴随着微风在金色的夕阳下轻轻摇曳，而在那回廊终点的湖心岛之上，则矗立着一座宏伟而精致的中式传统楼宇，雕梁画栋，飞檐斗拱，朱色大门之上端端正正地摆着一块写着宝岩阁三个金色大字的牌匾，整个建筑在富丽堂皇之余， 却也颇显优雅与大气，令人过目难忘。这就是宝岩阁。江瑶望着眼前气派的场景，惊讶不已，而那名领路的西装男子则似乎对江瑶的反应并不意外，微笑着开口说道：作为三界中首屈一指的珠宝交易所，宝岩阁不仅在妖界，甚至在灵域神使中也相当知名了。不过宝岩阁对访客限制很严，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来的，对于生客需要介绍人引路才能找到入口，而我们店也算是入口之一吧。 连灵域神使们也会来这里吗？ 是的，因为在宝岩阁里你可以买到许多在人间寻觅不到的奇珍异宝，甚至是是神。西装男子意味深长地看了眼江瑶，说道：只不过要得到这些必须付出相应的代价，而这些代价却未必是金钱呢。 连式神都可以买卖？ 江瑶一愣，随即想起了饕餮要求的那件东西，顿时明白了对方让自己来这里的原因。不过让他忐忑的是所谓的代价，说实话即便是金钱他也未必拿得出多少。我只能送你到这里了，具体的话你就亲自去宝岩阁看看吧，正好白志要去，一些规矩他会告诉你的。西装男子说完转身打算走回电梯，但又像想到了什么似的脚下忽然一顿，回头再次看向江瑶。对了，还有一件事情要提醒一下。 西装男子说着，这次的表情似乎有些严肃。 在宝岩阁里要尽量低调一些，尤其不要惹怒了阁主，这也是为了你好。 好，我明白了。 见对方如此严肃，江瑶也不由认真地点点头。 希望你能找到你要的东西，顺便替我向饕餮和九牙大人问个好。 男子说着对江瑶行了个礼，随着电梯大门缓缓关闭，留在九曲回廊上的便只剩下江瑶以及白志一人一妖。 那个之前跟踪你实在不好意思，我没有恶意的。 白志轻咳一声，打破了尴尬的气氛。 嗨，没事儿，一场误会而已。 听着对方如此一本正经的道歉，江瑶倒有点不好意思了。 不管怎么说，这次就由我带你去阁里转转吧，当是赔罪。 白志说着，随即忙不迭地转过身，沿着回廊向湖心岛上的建筑走去。湛蓝的湖水倒映着金色的夕阳，奇异而美丽的光芒在周围的景色映衬下格外有种光怪陆离之感。只是奇怪的是，湖内似乎并没有任何鱼类踪迹，连常见的植物也没有，丝丝寒气从平静的湖面上隐隐透出，连站在桥上的江瑶都感到了寒意，也不知道湖中到底有何乾坤。江瑶从湖面移开了视线，转头看向前方那道俏丽的身影，忽然意识到那姑娘还拎着一只沉重的袋子，于是连忙上前想要帮忙。 我帮你拎东西吧。 江瑶说着想要接过袋子，但白志似乎对江瑶的好意有些不习惯，连忙侧身摆了摆手： 没事的，一点也不重，我自己抱着就可以了。真的没问题吗？ 江瑶看了眼白志怀里鼓鼓囊囊的袋子，想起了先前对方说的回去准备准备， 而这些东西啊，估计也是刚才从宝岩阁里买回的战利品。这些都是为了这次去深山准备的吗？ 是的啊，山区里情况复杂，范围太大，潜在的危险也很多，像我这样的小妖在探寻之前做一些基本准备是必须的。 白芷说着悄悄瞥了一眼身旁的江瑶。 这次你是饕餮大人让你来这里的？ 是的，他要拿到某样东西才能允许我跟着他去深山。 江瑶脸色有些复杂，似乎一言难尽。 只是那件东西实在是我也不知道宝岩阁里是否真的有。 你放心，宝岩阁的阁主神通广大，阁里的东西也是包罗万象，基本上你要的都可以有，只不过越是珍贵的东西需要的代价就越高。 白芷说道。 那所谓的代价究竟是什么呢？ 这个就要看情况了，有些是钱，有些是其他东西，但更多的时候是看阁主的心情决定的。 哎，这倒是挺奇怪的，那位阁主到底是什么人？ 江瑶想起先前那位西装男子的告警，隐隐有些好奇。 这个其实我也不清楚，因为阁主一般不太亲自出面，事情几乎是下面的人处理的。 不过有传说阁主是个在三界中也颇有影响力的厉害人物呢。 白芷说着忽然又想起了什么，转头对着江瑶问道。 话说回来，你这次想要找的到底是？ 砰的一声， 没等白芷的话说完，忽的一阵巨响打断了两人的对话。抬头一看，却赫然发现一道包裹着烈焰的身影从前方那扇朱红大门内倒飞了出来，一头扎进了无心之中。